阳下，金风布满了篱笆。哈基德、奥什德、八强青蛙，八九岁的光脚丫，算不算青梅竹马？尘世别，一转眼过了多少年？记忆的碎片拼凑的太难，天各一方的联络，是时间永不了的亏欠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下有座桥，桥上的老爷爷孤独地站着远眺，那年的歌谣，回首后他泪掉，眼目隐形夺目后他知道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下有座桥，他简单的遗忘，他被遗忘掉。当年那些青梅竹马的缘分，可最后只一个人来度余生。金风布满了篱笆，哈基德、奥什德、八强青蛙，八九岁的光脚丫，算不算青梅竹马？尘世别，一转眼过了多少年？